了他的孩子。你忘了我吧，我们已经没有可能了。谢谢你在我生命里留下的时光，我会记得在樱花飘落的日子里，有过这样一个男孩在等待着我。 追逐的爱恋，最终却成了苦涩，曾拥有。